千种情不隐藏，两颗心才不孤单，三生三世也不会觉得漫长。一见钟情不隐藏，两颗心才不孤单，三生三世我都会守在有你的地 爱情最好经历三次，一次一见钟情，一次刻骨铭心，一次牵手一生。一见钟情可以让我们相信童话般的爱情依然是存在的，一次刻骨铭心的爱情可以让我们平淡的生活充满狂澜，任何时候回忆起来都是那样的惊心动魄，激荡人心。而牵手一生是爱情最后的归宿，可以让我们不再孤独。继续诗雅的第六感为您放送到的歌曲，来自黎明，心在跳。 有什么重要？也许

错。如果不是你的款款温柔，还以为真爱只是一个传说。请相信我的承诺，虽然有点笨拙，但我看见幸福的风。如果我把我的手放在背后，曾经的错，如果不是你的款款温柔，还以为真爱只是一个传说。请相信我的承诺，虽然有点笨拙，但我看见幸福的风。如果我把我的手放在背后， 幸福的风来自杨宗纬。这首歌曲呢，本来是要描述的是一段有幸福结局的感情故事，内容是说男主人公本身其实不太相信有真的感情，但是女生对他不离不弃，让他看到了真爱，也相信了真爱。继续来听江美琪《第二眼美女》。 报告，我想知道今天的运气好不好。我不知道，你不知道，遇到男孩该如何微笑。最讨厌别人说谎，越会迟到。最喜欢的事就是和你开玩笑。我不知道，你不知道，为什么友情比爱情可最重要，哎呀呀。

一起去巴黎，来自侯湘婷。侯湘婷的声音没有什么技巧，没有什么磁性，或许也不够明亮，甚至有的时候你会担心她会破音，但是她就是那样昂头大声的任性的唱着。节目的最后要为您放送到的歌曲是来自张学友演唱的《听海》。今天舒雅的第六感就是这样，我是舒雅，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。 写信告诉我今天海是什么颜色，夜夜陪着你的海